一个采茶工熟练的一天只能采3000个芽头。三千个芽头可以做多少茶呢？3000个芽头只能做1两茶。 是。 只能做1两茶、 嗯、 所以这您说一个工人现在一天您至少得给200块钱工资吧， 人工费高啊， 对啊、 嗯、 所以这1两茶1两金骏眉光人工费的这样的这个摊销的成本啊，就是200块钱、 嗯、 我们说大家一小泡一克里面基本都是就5克一袋嘛， 是， 所以5克金骏眉一泡金骏眉，那么至少有20块钱的人工费，咱还不算其他的。 没错没错，所以呢，它是有限的地方产金骏眉， 对 啊，而且它的这个采摘呀、工艺呀、成本都非常高， 是的。 所以呢，物以稀为贵啊。 对， 现在金骏眉呢，在市场上啊，它的价格推得非常高、啊、 非常高 啊，当然也确实是名副其实，因为金骏眉很多人都认、 嗯， 也确实好喝。 是， 刚才我说它是名贵茶叶的一个象征了。 对 啊，而且说到这个金骏眉啊，咱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嗯、这个名字也非常有由来、 哎、 啊，你看金呢，金者贵重之物也， 对， 代表着等级、 嗯、 是吧，骏呢是同那个 崇山峻岭、哎、 崇山峻岭那个骏、嗯、啊，其采于崇山峻岭之中、嗯、那这个眉呀、啊、它是形容的就是外形了啊， 弯弯 只细小、 哎、柳叶细眉， 没错，只细小的它这种茶尖儿啊、 嗯、 茶芽像眉毛一样 做成的眉呀、嗯 嗯、所以呢也特别好记啊， 是的。 那说到金骏眉，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来推荐的哈，当然是好茶了， 是的， 但是呢我们跟这个厂家呢是直接来进行对接， 对 对 甩掉了中间的很多环节， 对， 而且呢这个品牌就是桐木金骏眉、 嗯、 他们也想急于打进北京市 场，是的是的， 另外又迎接了各种的节年假日的到来、 嗯嗯嗯、 所以今天的价格李佳你说一下，大家一听就乐了， 特别给大家一个组合，金骏眉是按泡买，大家注意啊、嗯、5克为一小泡袋，他们有特别漂亮的牛皮纸盒，里面分装两组，装起来正好是25个泡袋一盒，今天给大家的组合499，让大家拿走3盒、嗯、499拿走3盒，平均一泡多少钱呢？平均一泡8块钱、 嗯、 刚才我算了人工成本就得合到小20块钱，但是一泡就8块钱，您就可以拿走。可是我要跟大家说一个特别的，今天此时此刻咱直播的优惠， 嗯， 在直播期间我们给大家足足5大盒，不管什么主品赠品了吧，足足5大盒，一盒里面分别是独立的25泡，每一泡都是5克，所以这一盒就2.5，加起来一共5大盒，一斤2.5，499。其实人家是把真的广告摊销成本给您算出来了， 是的是的， 所以记住桐木金骏眉这个品牌是在咱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向大家推荐的，您尝尝，这是地道的，首先真正是桐木关地道的，而且真正是全芽的，真正让您喝到金骏眉那种好的味道，而且呢还特贴心，因为下半年咱们这个走亲访友比较多嘛， 对对对， 准备了4个茶礼袋，因为金骏眉是高端茶，一小一盒啊，一盒就可以作为一份单独的茶礼、 嗯、 当然您去看贵重的这个比较重要的亲朋好友的时候您可以放2盒、 嗯、 所以4袋茶礼您随便组合相当于4份礼给您备齐了，5大盒每盒2.5，然后市场价咱不说了，好几千块钱的、 嗯、 然后咱们今天499、 嗯、所以呢真的是我都不敢相信这个价格哈所以呢大家真的不要错过时机，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嗯、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看这个茶叶的包装啊， 嗯， 跟以往一般的茶叶就不太一样。比如像花茶，一般一个大盒子里边， 大桶一装 啊，大桶一装、嗯、哈。这个呢，人家是外边一个精美的一个盒子， 对 哈，长方形的、 嗯， 然后里边都是一泡一泡分包来包装的。 小泡袋，你知道那种大桶茶呀，嗯、在喝茶的好像叫什么？咱们叫口粮茶。 哎 哎，平时哎当口粮，当那个米袋子粮食的抓一把就喝、 嗯。 但是只有这种高端茶达成独立小泡袋、嗯，这才代表着这个茶的金贵， 对， 每一泡怎么泡法都给你 写好，互相不能干扰， 是的、嗯、独立出来那个味道蕴藏起来金贵，而且里边因为都是芽、 嗯、 一两茶就得叫3000个芽头，而且它都是单芽、嗯、有的茶是说是芽，但是芽底下连着梗连着几片叶子给您做的，但是金骏眉必须是一个一个芽，您打开看之后里边颗颗分明、 嗯、 还有下半年走亲访友说大家喜欢，咱们中国人喜欢到过年过节的时候什么色彩热闹、嗯、金色，过年买金子对吧，啊，金黄 吉祥哈， 对，金的红的这些东西特别热闹，所以您走亲访友的时候一提金骏眉、 嗯、 听那个名字 一高端茶里，第二老百姓也取吉利， 没错没错， 特别好、 哎。而且你发现吧，就是老百姓可能还没喝呢，您送这个礼品的时候，人家可能还没喝呢， 对， 一看这包装， 对，啊、 这里边分门别类，一包一包精美的包装， 纸 高档啊， 对， 真的是高档， 抽屉盒似的，一包一包打开， 对， 到那现场您品一包之后， 确实拿得出手，非常有面子， 是的、 啊，所以呢，像这样的机会，大家真的不要错过。为大家来选择的是桐木金骏眉、啊、 给大家足足五大盒，不管什么主品赠品了吧，足足五大盒，一盒里面分别是独立的25泡，每一泡都是5克，所以这一盒就2.25，加起来一共5大盒，一斤2.25。 那么市场价好几千块钱啊！ 是的， 刚刚咱说这个金骏眉产的地方就有限啊， 对，就桐木关那么一点小叶种茶， 所以呢，物以稀为贵嘛。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只要499，不到500块钱，您就可以拿走了啊。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说到金骏眉呢、确实刚才咱说了物以稀为贵， 是的， 为什么稀呢？那现在只有武夷山的桐木关这个地方 对 才产金骏眉， 是。 那么这个地方为什么产金骏眉呢？因为跟它的气候啊、海拔呀、这个温度啊等等都是有关联 的，只有这儿才有小叶种茶、只有小叶种茶的芽尖才能做金骏眉、而今天我们给大家金骏眉，我再跟您强调一点，是给的咱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咱北京的老少爷们给人家给的是特级，是特级金骏眉，不是普通的一级二级，全眼儿，而且真正按照传统手工做出来，焙火一点一点弄出来，那个香气您看看您闻闻，我们叫什么花香果香蜜香薯香全部融在一起、而且特别有一种岩谷花香的那种味道， 对， 而且金骏眉的美在于它的甜，它的甘甜味、所以你像咱们中国人讲喝茶是什么，叫夏喝绿冬喝红，一年四季可以喝乌龙，对吧？ 没错没错， 现在天越来越凉了、可以还喝一点红茶， 暖胃啊， 暖暖的、然后那个茶汤是那种琥珀的那种颜色、然后一泡一泡泡出来飘着一点点的热气、满屋飘香， 是 只有贵客来才能喝金骏眉特级的。 其实刚才您说这个红茶一般是秋冬季节 对 它有一种暖的效果， 暖暖的感觉， 而且呢现在很多人也觉得喝红茶的话有刮油的感觉、 哎、 比如你吃腻啦、吃的比较多一点、然后您喝点红茶舒服， 红茶是全发酵茶、然后里面的茶红素茶黄素非常丰富， 是 非常好。 而且刚才您说了，你说制作一斤的这个干茶得需要上万的茶尖， 是的、 你说一个熟练的茶工一天能采到3000多个左右的完好的茶尖就不错了， 个茶呀， 所以它为什么贵呢？ 一两茶、 就在 一个人一天就能 造价高啊， 成本的。 但是今天这个机会啊，真的是非常难得哈、大家真是喝到好的红茶金骏眉。市场价咱就别说了、那今天我们的这个组合是给大家连主品再赠品，一共是 5大盒，每盒2.25， 而且每盒里边呢有 25泡 啊，25泡25包啊，它是单独包装的， 是的， 非常精致，所以特别的显档次、 是的， 你要是送人的话是没问题，那么市场价真的很贵，好几千， 真的都有可能块钱了、 或者说你到什么茶馆去喝的话， 地方 一壶茶好几百， 一泡袋就好几百， 是啊， 一泡金骏眉就好几百。 那今天呢，我们这个整个的组合下来499，不到500块钱，499，您就可以拿家。另外呢，我们还赠给大家4个手提袋， 有的是一袋金骏眉就能成茶礼， 对， 就很贵重了。 其实一袋里边啊，您要送人的话，一大盒就完全可以 了，完全够 面子，绝对够。 对、 当然特别的看重的一些客人，您装两。所以送您4个手提袋， 是的、 非常的温暖啊。好，那今天我们的价格只要499，所以这个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尤其是下半年各种的节年假日特别多， 特级 金骏眉得备点这个东西。 对啊， 如果您真是说想送礼的时候，找礼品了，这个时候您再现抓，那真的是就抓瞎了。 对，您是送朋友，您送礼品，金骏眉高端，而且这又是特级，真正桐木的。如果您自己去喝了，您想4块钱能喝到什么好的？饮料都买不着吧，对吧？您现在可以喝一泡地地道道的金骏眉，泡5泡、泡8泡都能泡得出来，所以这种机会很难得。 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啊！李佳说了，机会难得、 真的难得， 错过了，就真的非常。 就咱直播的时候，5大盒，每盒2.25，499， 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北广购物自打开播。

让我有了收获的机会。或许我的伙伴也会成为你的朋友。靠近他，张道真自学英语。 靠近他，张道真自学英语。 记住我在这里。 咨询电话6515-9223。 Let's move to the text. Text talk. Text talk. Let's talk about the text. Women in the U.S. Army. I didn't realize we could come across this topic. Yeah, I didn't. 没想到， 没想到，我们就对这个题目感到很意外，但是确实很有意思。我们看看这个课文的三段讲的是什么。Now the first paragraph, please. In 1980, about 8% of the armed forces in the United States were women. The number of women in the armed forces is increasing every year. 讲到了一个事实，就是说80年代开始，已经有大约 8% 的妇女在美国部队中工作着。然后呢，这个 8% 的数字从80年代开始每年往上递增。OK?The number of women in the armed forces is increasing every year. 就是、女兵或者女军人，包括搞科研的、搞那个技术的这些人，搞医务的都在部队里工作。这就是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概况性的总体的一个介绍。Then we look at the second paragraph. Sometimes the phys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men and women create problems for the military. Military studies show that women's bodies are not as strong as men's, so the physical exercises for women can't be as difficult as those for men. Women's rifles are 8 pounds, while men's rifles are 11 pounds. Women cannot run or march as fast as men because their legs are not as long as men's legs. Good. Okay. It's very interesting to know that they have pay attention to such details. Right. Yeah. Yeah. 自从部队有了女兵以后呢The military 就是军事当局，军事方面就是部队方面，就发现了对女兵呢有特殊的一些待遇，表现在三个方面，哪三个方面呢？首先就是给女兵的训练不能像男兵那么强 ，So the physical exercise for women can't be as difficult as those for men. 这个 those 指的什么呢？指的 the physical exercises。就不再重复了，大家应该把这句话熟读，甚至能顺口说出才可能这样用，不然让你写的时候往往会成为 The physical exercises for women cannot be as difficult as the physical exercises for men 这就很啰嗦了，所以 as difficult as those for men 就概括的 the physical exercises 请大家记住这种非常方便的避免重复的方式。顺便说一句，在英语的句子里边避免重复是一个习惯性的做法。比如一样的意思它都不太用一样的词来形容。比如说 clean, neat, 这些形容很相似的词它们来反来覆去的变化来形容同样的东西。也是在句子中呢不这样重复同样的词。包括在这里用 those 来代替 the physical exercises。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步枪的使用。男兵的枪呢是11磅，女兵呢8磅。I'm so glad to know this. Yeah, there's a lot of details I didn't even think about. Yeah, we didn't know that before, right? Right, right. I thought that poor women, they had to carry those, you know, heavy rifles and guns. Right. 我们总是很同情部队的女兵和男兵一样的接受各种各样的训练，但在这里我们意识到了，他们受到了一些尊重和应有的照顾。这些照顾并不是说他们很差，而是说什么呢？他们的身体承受能力，用8英镑的重的步枪就是比较合适的。OK, 还有一个就是 women cannot run or march as fast as men. 跑步 Some women run very fast. Right, yeah. Yeah. In the Olympics. Yeah. Those women, yeah. Yeah, Cindy 说在奥林匹克上女子的跑赛跑成绩、是非有时候也是非常突出的。但是 in general, yeah. Yeah, we say women cannot run or march as fast as men. 所以呢这是因为什么呢？因为 the legs are not as long as men's legs. Right. 由于这个原因呢，所以在给他们设定 比如说跑步时间或者长度要求的时候也有所倾斜。Let's move to the third paragraph. The Army is working on new designs for women's uniforms. A small size of a man's uniform does not fit a woman. Women's shoulders are not as wide as men's, and the legs on women's pants cannot be as long as the legs on men's pants. Okay, thank you. And I believe this is from American magazine or something because they use pants instead of trousers. 我们看到没有？在我讲到裤子的时候，这里用 pants 而没有用 trousers。前面一课呢 ，Cindy 专门提醒我们，在美国不太用 trousers， 已经就用 pant， 就这个词 pants 是复数的，两个腿的裤子，所以用复数。好，我们再看一下，除了刚才讲的那些细节以外呢？我们很高兴地知道部队也开始考虑到女兵的服装。 A small size of a man's uniform does not fit a woman. 我们一般认为女兵穿小号的军装就行了，可是他们认为呢，小号的男兵的服装并不适合女兵。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Women's shoulders are not as wide as men's. 肩没有男性那么宽。And the legs on women's pants cannot be as long as the legs on men's pants. 腿也没有男性的那么长，即使小号，比例也是不合适的。Do you know I had a dream when I was a little girl that、yeah. one day I would be a woman's soldier、 really? in the army? Wow.、Yeah. 我吓唬辛迪说，你知道不知道，当一个女兵曾经是我幼年时候的一个黄金梦。辛迪想不到。 So you never pursued that dream, huh? Ever since I've had my glasses on. Oh, yeah. 自从我戴上眼镜，我就放弃了我的梦想，因为部队要求体格是很严。Okay. I think we not have much time to talk on about this military thing, even we are very interested in it. 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大家，谢谢 Cindy. Thanks, everybody. Hey, 好朋友，欢迎您再一次走进自学英语的行列。今天呢，我们来学习第十五课的第二个单元 Lesson 15, Section B。今天这一课呢也是非常有意思的。我想这个内容呢，大家可能是从新闻报道还有其他的一些报纸杂志上会了解。Women in the U.S. Army, 美国军中的女人们。In 1980, about 8% of the armed forces in the United States were women.这个 armed forces 指的就是部队或者是军队。1980年的时候呢，美国军队当中的 8% 是女性。但是现在呢，就是不一样了。The number of women in the armed forces is increasing every year. 这里边呢有一个动词，希望大家能够记住这个词呢，因为我们使用的比较频繁，叫做 increase。Increase.意思呢就是增加，这个增加呢在这里指的是数量上的增加，当然了这个 increase 还可以在程度上、数量上或者是其他一些方面表示增加，也可以用这个词 increase。 男女之间的差异呢给军中的管理带来了许多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边呢出现了一个 problem 意思呢就是问题， create problems 制造了一些问题，产生了一些问题， create, C-R-E-A-T-E, creative 是富有创造性的，这是我们上一次课学到的一个单词， create problems for the military, 是部队里边呢产生了一些问题，是因为什么呢？ The physical differences, 也就是体质上的这些区别。 Military studies show that women's bodies are not as strong as men, so the physical exercises for womencan't be as difficult as those for men. Military studies, study, 它的复数形式 studies, 意思呢就是研究，军事上的研究表明， show 在这里是表明。表明什么呢？ The women's bodies are not as strong as men. 女人的身体呢并不像男人那样强壮。Not as strong as men. Man, 撇 s, 意思呢就是 man's body. 这里边呢省略了 bodies.So the physical exercises for women can't be as difficult as those for men. 所以在军事训练方面，女人的这个强度呢就不应该和男人是一样的，由于男性和女性之间这种体质上的差别。接下来呢，文章又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是以这个 rifle, R-I-F-L-E, 是步枪，男士兵和女士兵所使用的这个 rifle 的重量呢是不一样的。Women's rifles are 8 pounds. while men's rifles are 11 pounds. 女人的呢只有八磅重，而男人的呢是十一磅重。Women cannot run or march as fast as men. 女人呢并不像男人跑得那样快 because their legs are not as long as men's legs. 女人在身高方面呢是不及男人的。Okay, the last paragraph. The army is working on new designs for women's uniform. 由于男女之间的差异，这个部队呢还在其他方面进行了一些改革。比如说像这个 uniform, 也就是在这个军服上也做了一些新的设计 new design. Work on something 的意思就是在某些方面花费精力、这个动脑筋 work on something. A small size of a man's uniform does not fit a woman.以前呢认为这个小号的男装就已经非常适合女兵了，其实呢是不一样的。 A small size of a man's uniform does not fit a woman. Fit 在这里就是适合什么什么，比如说某件衣服穿上之后呢比较适合你啊，就可以说 It fits you. It fits you. 如果不适合呢，对了， It doesn't fit you. It doesn't fit you. 没错的。为什么男装的小号不适合女兵呢？接下来又有说是因为啊这个 women's shoulders are not as wide as men's. 哈哈，这个女兵的这个肩宽啊是不及男士的。Women's shoulders are not as wide. 说这个肩很宽就用 wide, W-I-D-E. 所以一个句型 not as 什么什么 as. 这个 men's 后面省略了 shoulders.Shoulders. And the legs on women's pants cannot be as long as the legs on men's pants. 这个男裤的长度呢也同样是不适合女性的。OK, 这篇文章呢虽然不长，但却呢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新的信息。所以我想大家如果走在路上的话，看到男士兵或者是女士兵，不知道会不会能够同时想起我们学过的这篇文章。有时候这个句型呢是需要一定的强化的，尤其是学到新句型的时候。所以现在呢周明想给大家听写几个句子，当然这个句子的结构是和我们课文当中讲过的语法相关的，就是这个 as 什么什么 as 或者是 not as 什么什么 as, 请大家记下来这些句子。 OK, now here we go. She is as tall as her husband. She is as tall as her husbandOkay, the next one. Women are as intelligent as men. Women are as intelligent as men. 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句子，希望大家能够记在脑子里，不仅仅是写在本上，对不对？ Okay, the next one. It is as hot today as it was yesterday. 这都是非常典型的使用这个句型的句子，其实现在大家就可以用。It is as hot today as it was yesterday. Okay, the next one. He speaks English as well as an Englishman. He speaks English as well as an Englishman. Okay, the next one is something to do with not as 什么什么 as. Bill's garden is not as beautiful as Joe's garden.Bill's garden is not as beautiful as Joe's garden. It is not as good as the expensive one. It is not as good as the expensive one. Okay, the next one. It isn't as hot today as it was yesterday. I don't speak English as well as you do. 这句话听起来还是比较谦虚的。但是为什么我不如别人说的好呢？ I don't speak English as well as you do. The next one. She did not arrive as early as the others. She did not arrive as early as the others. Okay, as early as. 好，我现在呢再请大家听写几个句子。 This model is less expensive than that one.This model is less expensive than that one. They are less careful than before. They are less careful than before. She is less sociable than her husband. She is less sociable than her husband. 希望大家把这些句子呢能够